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在 RICC 毕业的学生更有 90% 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 2757-0200。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翻嚟啦，讲头先又讲到啦。咁应该系高调啊，定低调啊？咁喺台湾咧，而家就 有冇中调啊？ 乜调都冇啊！嗱，咁咧就系讲 中出就有。 咁而家咧就係一個論調就係，你我係低調做人，我係做事低調啲。好啦，但係同樣嘅，我哋講香港呢班，我哋香港上屆銅鑼灣事件、銅鑼灣書店事件，咁上屆就話你大家要高調啲啊，如果唔係咧就冇人知咧，就大陸就點啊點點啊。 嗯。 好啦，依十二個即係喺上禮拜俾捉咗大陸嗰十二個年青人，咁成屆由支持屋企即係家人咧，一定要高調，唔好話即係等佢哋 依無聲無息 無聲無息咁啊消失咗。好啦，咁但係我哋喺個台灣流亡台灣嘅年青人咧，佢就要求咧你低調啊， 低調啊，大佬。 喂，低調。頭先我哋講咗啦，我哋由2018年起先而開第一叫過台灣嘅，我哋講咗成年啦，有冇幫過佢？啊，到咗大家沸沸揚揚，好多人出嚟都要求佢動用依個港條第十八條嘅時候，佢先出嚟真係去做嘢。嗱，開口做嘢，但係幾時做啊？都好求其。啊，咁我要高調定低調咧？啊，真係我哋唔知啦。 嗯， 系咪啊？我哋会唔会啊？我哋除咗我天天啊讲话要求去动用呢个第十八条，讲条第十八条之外，冇其他人讲嘅时候，佢会唔会做嘢？ 嗯， 我唔知道。好啦，另一个想讲嘅问题就系、是，钟世雄呢篇嘢讲出嚟之后咧，有好多人一个论调带一个风向。嗱，今日有一個台灣嘅一個時事評論員啊，好啊 KOL 又好啦，嚇一啲咁嘅就寫一篇啊，佢題目就係、是、台灣政府本身沒有義務協助香港議事，更沒有虧欠香港議事任何一分。嗱，喺度佢都稱呢啲做議事嘅，但係個論調就係話我哋冇義務去幫呢班人嘅。嗱，依一個咧係依兩日台灣。網路上面的主流聲音嚟嘅， 咁咪取消咗十八條佢咯， 係啊， 係嘛？咁不如直接取消，取消埋呢個港澳關係條例法咯。 係咯，咁 修訂 係啦。咁我其實 修訂就取消佢啊。 我哋講咗好多次，台灣政府冇義務幫香港人嘅，冇義務幫呢、這個冇義務幫呢、這個受政治迫害嘅香港人嘅，但係佢有責任，政治責任。去幫點解啊？就因為《港澳條例》第十八條喺度，我哋係中華民國嘅一個法規嚟嘅，佢就要執行呢個法規去幫呢個年青人。我哋喺度唔係講義務，係講責任。嚇、啊，咁呢個其實我哋都講好多次嘅，真係講到 口。好啦，嗱咁啊，嗱六八九咧就不忘抽水， 有關佢事啊？ 唉、哎，屌你真係，屌見縫插針嘅喎，呢個吳家產。嗱六八九梁振英咧。就唱和呢個鐘勝雄嘅文章，佢話咧政治咧係複雜嘅，畏罪潛逃台灣嘅人咧涉嫌犯嘅唔係一般嘅罪行，而係為咗達到政治目的嘅暴力罪行。因此，不僅喺內地嘅徵訊唔會被視為一般嘅偷渡，人即使潛逃到咗台灣，台灣當局亦都要將呢一類人咧關起來。咁咧就跟住咧就嘲笑呢個陶謹申同埋朱凱廸， 為12位被大陸扣留發聲，他說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但是對12位偷渡者是幫倒忙，然後假惺惺地對抗爭者勸喻一番。 咁啊，據聞咧，依啲嘢咧就唔係六八九自己寫嘅，六八九網站亦都六八九咧，亦都冇即係寫唔出呢啲咁嘅嘢。依啲咧就聽講話咧，就係、是、呢、這個自工發言人幫佢寫嘅。 寫嘅，咁呢條契弟啊，即係因為六八九退咗落嚟之後，仲有人工噶嘛，咁我仲可以請人噶嘛，咪請呢啲咁嘅壞鬼合 資工。自工， 自工發言人啦、啊， 唉，咪請啲任家親同佢提筆咯。 啊，點解嗰個黨某黨專出呢啲呢一類人嘅咧？ 民主黨啦，屌你某乜撚嘢黨啫，屌你咁樣真係隱隱晦晦。啊嗱，唔家親。 咁喺度咧，嗱，即係呢個議題完之前咧，咁其實有啲嘢講咧，就係話我哋喺網絡上風向，其實我哋睇咧，其實咧有幾氣憤嘅，喺即係過往一年。台灣網路上面的網軍一路大方啊！我哋咧就點樣支持香港人啦、啊？好啦，即係利用咗香港呢個反送中運動，幫咗佢哋呢個選舉大勝啦、啊、甚至係將韓國瑜喺高雄市長呢個係罷免落嚟啦。好啦，咁而家碰到呢啲問題，頭先講啦。佢話：喂，又而家國安問題喎，你係個個咁嚟台灣，你係咪中共派嚟㗎？咁樣好啦，喺台北市議員邱威傑啦，咁佢咧就琴日亦都係有發文咧，就係支持依個鐘聖雄嘅，咁佢就喺度講到一個，佢話啦，咁佢發文就喺鐘聖雄希望就係話社會香港人了解情況。啊！佢哋都係批評部分人口說支持香港，啊邊啲人呢、啊、自己知啦。佢只把港人當作國家安全的包袱。喂，你哋喺香港反送中，你搞發咗事，你走嚟台灣變咗我哋國家安全嘅包袱嘅喎。咁係依啲咁嘅，佢最後一句啊，依啲魚先收散，他媽是人嗎？咁依個其實我真係嗱，小英政府係唔係真係咁嘅心態唔知，但係網軍俾人嘅感覺，佢哋帶嘅風向就係咁樣。 唉，係咁啦，嗱，即係網軍咧，呢班唔家產咧，就只係聽主子講嘅啫。即係呢個咧，我覺得咧，民進黨咧。或多或少咧， 係有心放佢出嚟嘅。 係有心去製造呢啲輿論，或者你班友真係最好唔好過嚟啦。即係你過到嚟，站喺即係之前吹大咗咁多，咁我唔幫你又唔係，幫你我又煩撚氣。所以咧，不如放呢啲聲氣咧，喂你班唔家產，屌你咁啊！喂我都 唔好嚟啦， 係你唔好嚟啦，嚟我都幫你唔到啦。希望能夠即係將後來想嚟嗰陣咧，就拒諸門外先。 嗱，就係一個成語啦，四字成語啦，葉公好龍。 嗱，所以咧，嗱我同意咧，其實政府咧就可以做更加多嘅。嗱，因為。有好多仲係仍然講緊難民化㗎嘛？屌難乜撚嘢文化啫？屌你咁，你睇清楚啲先啦。咁但係係咪可以即係去立一個比照難民化嘅法規？咁咧令到咧即係相關嘅法例明確化，即係話喂，即係有一套標準啊。佢嚟到之後，我哋點做點做點做？嗱咁，但係咧。咁其他部門就可以喂，我有一套標準，有個 SOP 可以跟循住點樣做噶嘛？即係哦，非法入境啊，咁我哋應該點做？合法境我哋應該點做？想讀書嘅點做？想就業咁做？我哋即係有一套有一個 step 咁樣可以做。好啦，但係有咗呢啲法規咧，又令到個彈性咧。又不夠了係嘛？喂，即係一刀兩刃嘅啫喎，係嘛？哇！喂，屌，到時佢話嗱，呢本書出嚟話我哋係咁多啫喎，大佬嗱，我哋根據法例咧，我真係幫你唔到喎。咁所以咧，有啲嘢係咪真係寫得死好咧？因為寫得闊少少，令到嗰個官員或者有關部門咧能夠。可以酌情處理嘅，咁我覺得嗱，即係總有一套法規，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喂，十八條喺度，我哋講咗啦，36個字寫喺度。究竟十八條嘅36個字嘅背後嗰套咁樣嘅配合一套法規，我哋未見過嘅，到而家都。 啊，即係邱瑞正同我哋講話有㗎啦，點我寫好曬㗎啦，咁我問佢攞，咁佢話誒唔俾我哋睇得，咁但係法規嘅嘢唔俾人睇得嘅話，咁就唔撚係法規啦，咁即係暗規啦，係嘛？咁所以即係我就假設佢冇㗎啦，即係根本就係嚟一個個案，即係所謂個案處理。 咁我嗱，我頭先都講啦， 咪個案處理都唔係問題㗎，係即係你嗰個彈書，你可以有彈書㗎嘛，即係你法例。我唔知啊，我同啲法律界朋友即係以前即傾開偈，即係佢哋都咁講嘅，即係法例嘅嘢咧，佢唔會寫得好死嘅，一紙一板咁樣寫咗喺度咧，就改變唔到嘅，即係變唔到嘅，咁即係嗰個即係個變化咧就冇咁好啦咁，咁所以咧佢哋通常咧即係啲法例嚟講咧唔會寫死嘅，咁咧就可以有一個剩餘嘅權力。咁咧就到時咧嗰個執行嗰個人咧就會引用呢啲剩餘嘅權力咧，就會即係 所謂酌情處理咯，係咯，咁撚當四個字咯，唉、哎，你講咁撚大堆嘢，酌情處理。 我原來用呢個四個字。 但問題就係在於咧，你做出嚟嘅嘢咧，係令到嗱，唔好話我哋啲唐編可，我哋啲咁嘅即係圍觀啊，啲花生友啦，係唔知之外，喂，我鍾盛宏係參與者嚟嘅。係咪啊？咁佢都唔知道你哋做過啲乜嘢喎？ 喂，大鑊啊！佢以後千祈唔好嚟香港添啊！ 嗯，唔係啊！ 屌佢嚟香港啊，拉得啊，國安法。嗯、 佛曰：不可言説。 咁你 喂佢嗱嗰十二個，即係講笑咁講啦，嗰十二位小朋友早輪就話佢哋組織呢、這個啊偷渡。喂，呢位鍾先生，佢自己承認喎、啊。國安法不拉得他啊，是吧？ 唉，真係民眾即係國民黨就同民眾黨都有啲聲明嘅，即係喺 呢個事件 喺國會立法院裏面都有席位嘅，咁就講啦。咁啊，江啟臣啊，主席就講啦，佢就批評啦，蔡英文政府咧就挺香港只是嘴巴說說。好啦，咁呢個就係脆弱，其實就講得都幾輕幾輕嚇。咁民眾黨嘅就講啦，啊。咁批評啊蔡政府咧就係、是、到底是只能做不能説，還是沒有做不能説？係咪？而家點解有人會質疑啊？你因為你但係你做嘅冇人感覺到啊，係咪啊？好似舊年小英係真係有做到嘢，我哋係感覺到，佢冇講出嚟，冇講到做嘅，但我係感覺到佢係有做到嘢嘅。咁我哋就冇就已經鬧少兩句啦，係咪啊？咁而家喺依五個喺入咗境嘅年輕人，你令到人哋感覺唔到喎，你做過啲乜嘢喎？啊，同埋喺依一半年裏面，仲有冇其他嘅嘢，或者可能唔止依一個 case 啦？如果唔係鍾盛宏，唔會講咁多嘢出嚟。 有啲嘢都唔方便講啦。 係啦，咁佢其實佢個文章裏面啦，仲有好多 case 啊，不過我就唔講啦。 好啦，唉，唔講呢啲啦，我哋講下海峽論壇啦。海峽論壇就橫生枝節，國民黨顯得左支右絕嚇。嗱、啊，我而家講嗰啲咧，就未講到今日嘅決定嘅嚇。 係、 啊，即係我講啊，即係講一啲，即係仲係 早幾日， 即係四點幾之前嘅事情。 係，四點鐘之前嘅事情。 好啦，咁啊，嗱，咁啊，呢個海峽論壇咧就每年都舉辦嘅。 係，嗱，咁或者 舊年就停辦咗一年啦。 或者我又差少少先啦。 嗱、 因為咧，同樣嘅好多人就誤會咗。就係因為我睇好多人都寫兩岸論壇，咁、其實海峽論壇同兩岸論壇咧係兩單嘢嚟嘅。嚇，海峽論壇咧其實係一個，即係當然啦，喺大陸嚟講佢就冇民辦嘅，咁其實就係國台辦 都係統戰㗎啦。 啊，國台辦就組織即係同埋一啲所謂民間團體聯同台灣一啲民間團體，台灣嗰邊即係民間團體嚟嘅，就合辦一啲論壇。咁喺裏面討論嘅範圍咧，好廣泛嘅，可能有包括係一啲NGO 啊，一啲咁譬如我哋喺科技交流啊，依啲咁嘅嘢。 佢有嘅，有啲其實有啲實際成果嘅，不過就唔費事講咁多啦。總之即係譬如兩岸嘅認證啊， 喺政治上 海峽論壇 嗰個論壇咧，其實就政治式裏即係爭議議題啊， 好低嘅，好低嘅。 好啦，而兩岸論壇啦，兩岸論壇，謝公啊，嗱考下你啦。 嗯， 兩岸論壇係乜嘢嚟嘅咧？ 嗱，兩岸論壇前身咧係叫國共論壇。 嗱，有做功課啦，考嚟唔起啲。 因為咧，但係即係喂， 中華民國都民主化咯，屌你乜中華民國唔係由國民黨同共產黨決定噶嘛？咁所以咧就改咗，唉，唔好叫國共啦，就不如叫兩岸論壇啦。 咁其實咧，依、這個咧俗稱嘅一國共進論壇，原本名稱係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但係咧就係國民黨同共產黨兩個黨傾嘅啫。咁咧，你當然啦，咁你話你國民黨執政嘅時候，咁你好傾嘅，咁你國民黨冇執政嘅時候。咁你傾啲乜嘢咧？嚇，咁、跟住落嚟啦，咁一路就改咗名啊，去到2018年咧就叫做兩岸論壇。 啊，嗱，咁我繼續講。 跟住啊，兩岸論壇係佢2018年之後好似就冇辦啦。 冇啊！ 係啦，阿吳敦義做主席之後咧、都唔夠啦。 屌，咁我哋都政權都失鳩埋咯，佢屌你乜講乜柒都冇啦。好啦，咁啊，咁今年嗱，咁啊呢個海外論壇咧就喺今年嗱，其實舊年就停辦咗一年嘅，今年咧19號咧就喺校門登場。 係。 國民黨又派了呢個前立法委呢、這個立法院院長黃金平，就將會率領30人嘅團咧參加。 藍天王啊！ 啊，即係盼能夠同呢個政協嘅主席咧汪洋可以見面。嗱、啊，咁所謂率30人咧，裏邊會有啲嗱，有啲係新黨啦，啊，有啲係好似有啲民眾黨啦。有些是親民黨，即係唔係全部都國民黨員嚟嘅。 就總之有冇民進黨啦。 係啦，民進黨唔會去嘛，係咪屌嗰啲 咁咧？唔係喎，依個 唔係呢個以前啲，即係我哋以前就係啦。 海外論壇有喎。 咁你而家唔撚去啊嘛，大佬而家政治正確啊嘛。嗱，歷來咧呢個每屆嘅海外論壇咧，台灣方面咧都有5000到10000人。 全港參加嘅， 好大嘅嚇，即係大拜拜。 即係頭先講咗咧，其實佢嘅範圍包括即係乜都有嘅。 嗱，大多數咧係南陸啊，南陸各縣市一般民眾同埋基層嘅公職人員啊，因此咧啊，過去每年呢個海外論壇嘅舉辦期間咧，都會喺台灣社會掀起一股兩岸大拜拜嘅 大拜拜 小熱潮。 依個拜拜即係做陳虛咁樣啦。 咁嗱，現任嘅陸委會嘅主委咧，陳明通都去過嘅，即係梗係唔係而家啦，即係以前去過啦。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將佢咧就一棍拗落去就係，屌呢啲咪你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嘅。係 啦，好多人好多人誤會咗 啦。好多人係咁講啊。係 啦，嗱咁台灣方面嗱，其實係兩岸一啲團體合辦嘅。咁喺台灣方面嘅主辦單位係乜嘢咧？包括台灣嘅農會、漁會啊，台灣漁業整合行、行銷發展協會啊，啲水利會啊，嗱呢啲啊，亦都一啲 即係嗱呢啲去咧。呢啲去咧係有佢哋嘅實用性嘅， 係啦，譬如慈濟有去媽祖聯誼會啲宗教上面嘅，啊咁啊兩海峽兩岸勞工發展交流會依、這個就係勞工團體，嗱講我頭先講啲全部都係台灣嘅主辦即係 參與者， 參與者一啲咁嘅合辦嘅單位嚟嘅，嚇咁嗰啲譬如係咩旅遊交流協會啊，甚至係咩中華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工會啊依啲， 冇錯啦，嗱呢啲去咧。即係都代表住佢哋民間業界嘅聲音，帶上去同大陸傾 一啲交流， 因為大陸都會有啲同樣嘅級數嘅一啲會同你傾啊嘛。 冇錯，因為佢哋嗱，即係咁講啦。如果你話嗱，當然你喺道德高地，你扣個帽子就話同共產黨傾生意，買台嗱，即係大家撇開呢個話題先。事實上嚟講。頭先講緊呢啲咁嘅事務性嘅工會、農會、漁會乜會乜會，佢因為係同大陸做緊生意，賣緊嘢上去大陸，咁而官方係冇渠道正式去傾呢啲嘢，就只能夠咧就利用雙方嘅白手套，去傾咗去之後，以往就紅十字會啊等等呢啲咁樣，今日大家對口嘅商業單位就係傾呢啲嘢，事實上。即係打句問句，做生意嘅人係需要有咁嘅管道咧，大家去溝通嘅。 嗱，譬如中南部我哋農會、漁會呢啲都係中南部為主。 冇錯， 中南部大家諗下，呢啲農會、漁會係邊一個陣營嘅支持者多啊？係嘛？ 即係 陸營嘅支持者多啲嘅。 好啦，咁啊嗱，咁啊陸委會知道國民黨組團過咧，咁佢好關切啦，係咪？咁佢就話啦。他說呢呼籲應該遵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範，不能夠進行違法的合作行為，締結聯盟或者跟陸方簽署協議， 備忘錄等等的文書。 如果我是民間團體跟大陸簽的都是 可以的，民間和民間嘛。 我即舉個舉個例，舉個例啫嚇。大陸春交會啊、秋交會啊咁。咁我上去到大陸，台灣有啲訪問團、有啲商會，上到去見到某個產品幾正喎，咁啊同佢簽個意向書，係唔係發咧？ 你冇要咯，先話，啊應該又唔係發嘅。 嗱，咁即係一樣啫嘛，大家都民間團體。 咪所以咧，根本陸委會就即係話咧，話即係話我有角色噶。你哋冇角色噶、啊，你哋去到嚇， 第一樣我 即係裝撚魚之鄉好走啦。 有一樣我又想問一下喎，即係比較國民黨去過去用，佢而家用去嘅話，去參與邊一個？因為兩依、這個海峽論壇咧，其實佢分好多個細部分嘅。啊，頭先講咧 NGO 啊，有咩資訊啊，咩咁樣？其實佢哋國如果依啲咁政黨過去，佢參與邊一個論壇咧？ 政黨同政黨之間咯。 嚇、 啊！政黨同政黨之間， 政黨同政黨之間， 即係國民 冇嘅喎，依度好似依海峽兩岸係，海峽論壇係冇依個 講啦，根本就即係海峽論壇咧，係製造一個各方各行業嘅一個大平台， 係 咁等你哋啲相關嘅行業去大家咧。安排你哋去傾偈啫嘛， 即 係你哋傾撚到有， 即係個 organizer， 即係頭先阿宋志偉講嘅，最講嘅春交會、秋交會咁樣，我整個即喺白天鵝一屆咁樣， 即係傾到咪大家睇下有冇合作喺空間咯，傾唔到咪莊之鄉， 咪拜拜咯， 掟兩個聖杯咪走人咯， 即係咁啫嘛，有好大嘅，即係傾出好大突破嘅嘢，本黨領導台灣各界。啊！去參加呢個論壇，取得輝煌嘅成果。 嗱，黃金平點解？嗱，黃金平其實咧係最適合去嘅。 嗯， 黃金平點解最適合去咧？即係你就算揾乜撚嘢吳敦義啊、馬英九啊、咩朱立倫咧，都撲街嘅，都會俾人扣紅帽子。嗱，唯獨是黃金平又唔會。嗱，第一，大家都覺得黃金平屌藍皮綠骨嚟㗎啦，係嘛？屌你個點會即係？佢係本土噶嘛，佢點會出賣台灣人嘅利益咧？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其實喺今年呢、這個我哋之前咪講咗咯，呢、這個蘇家全辭職啊嘛，因為個侄 個侄 啊，因為侄嘅貪污案裏邊，咁佢辭職啊嘛。咁呢個海基會個董事長李大為就升咗做呢、這個總統府嘅秘書長啊嘛。咁其實咧，當時蔡英文就好想揾黃金平咧去做呢個海基會嘅董事長嘅。咁唔知咩原因啦，咁啊傾唔掂啦。即係當然大家雙方後來就傾，因為傾唔掂之後咧，就大家都話冇咁嘅事。 嗯。 啊，咁但係空穴來風啊，梗係未必無因啦。咁所以咧，即係話根本就係蔡英文都有意然攬呢個黃金平入去嘅。咁所以。黃金平去你睇嗱，黃一宣布黃金平帶團咧，基本上冇乜雜音嘅，即係成個錄影都唔會人屌柒佢嘅，因為大家都覺得哦黃金平啊屌咧都係自己優嚟嘅呢個嚇，咁、所以個去又冇問題嘅，是但一個去都撲街，係嘛？是但一個去都撲街喎！如果你話誒、朱立倫帶團，屌你咁樣仲唔撚係？親中埋台 係 係咪？ 好啦，咁咧而家就係、是、我頭先都話，即係其實你國民黨去即係用咩角色去咧，同埋係去國討論啲咩問題啊？咁即係其實我哋睇咁耐咧，都唔知佢係。 係好啦，唔好講嗰啲啦。 我唔理佢啦，總之佢就話佢會率團去啦。好啦，咁問題出在邊度咧？ 咁啊，直至到啲大陸嘅 上個禮拜 央視啊，中央電視台一個海峽。兩岸的節目的微博宣傳圖片裏面寫了什麼呢就是呢寫著台海兵凶戰危這人要來大陸求和、 不是圖片的是因為一個主播 不是 他在微博亂播的不是一個正式電視台的咁佢嘅宣傳有一個宣傳海報啊，宣傳圖，好似我哋出個宣傳圖。 嗱，佢真係坐喺度讀講呢番説話嘅。 咁、那個宣傳圖都好大第一字啦，總之就 嗱，咁、那個 兵凶戰危。 嗰、那個主播咧就叫李紅，紅色個紅。 好啦，咁啊呢個一出，咁啊梗係台灣人就蛙言啦，啊屌你咁你即係咁點搞咧？咁國民黨就梗係哇，你咁都得，屌你 咁樣嚟上個崗上個先。 因為咧 事前已經有人話，黃金平是帶住呢個蔡英文的口信咧，去參加呢一個海峽論壇，會同汪洋咧去表達蔡英文的一啲睇法嚇。咁、所以咧，咁呢個李呢、這個央視呢、這個李鴻就亦都聽到呢把聲音，就佢都唔知係咪真㗎啦。總之話，哦，即係你係咪帶領住蔡英文一啲口信嚟話，即係向我哋大陸求和咧？ 係啦，即係啲社運界咧，一聽到黃金平民國民黨嘅喎，你國民黨即係勾結依個共產黨喎。 但係事實上個傳就係因為蔡英文帶為蔡英文帶口信啊嘛，大佬，唔係為國民黨帶口信咯。 總之你國民黨呢三個字都係衰㗎啦，一定係做衰嘢嘅。 嗱咁之前咧，其實黃金平係同呢個蔡英文見過面嘅。咁呢個黃金平亦都親口跟蔡英文講，佢需唔需要我帶啲口信？唔係啊，佢話我會參加，我會代表國民黨參加呢個海峽論壇。咁蔡英文就不置我否，亦都冇評論，亦都冇出聲。咁之後咧，就大概係上個禮拜到咧，黃金平就喊話就話嗱如果喺我臨行前咧，我願意跟蔡英文見一次面，即是如果蔡英文有些信息需要我帶的話呢，我願意帶。跟住呢，我去完呢個海論壇之後呢，我會再求見呢個蔡英文，將我所知道的嘢向蔡總統報告。咁總統府總統就話唔使啦， 又係犯咗大忌。你高調嗰頭啦，應該低調啲。 所以咧就總統府嘅發言就話：咁啊唔使啦。嗱，即係話從呢啲咁簡單嘅睇就係，黃金平都好想係為蔡英文咧喺而家呢個所謂兩岸嘅兵凶戰危啦，我哋當佢真係兵凶戰危啦。咁都希望能夠開創一啲即係大家和平的一啲氣氛嚇。咁但係呢個創造呢個和平咁樣，絕對唔係一個求和嚟噶嘛，大佬唔係即係話我哋喂我願賣屎忽啦，你唔好打柒我啊，即係嗰啲唔係呢啲啊嘛。咁但係央視呢個咁樣個標題就冚家產啦。 係啦，咁咧，但係即係後來佢都知出事啊，賴嘢啦，你同又賴嘢啦，就辯稱一個求和係指尋求和平，真係乜都噏得出喎。 係， 即係兜唔兜得住咧？ 跟住 俾你信唔信氣先？ 嗱，跟住咧就即係國民黨要求國台辦去澄清啦，係咪啊？喂，咁國台辦就話：佢話喂，央視唔代表我哋喎。屌咧，央視姓黨啊，點會唔代表你啫？屌你啫！咁所以咧，咁後來就我據聞咧，這個國台辦係有俾一篇稿。就叫即係一個道歉聲明嚟嘅，就叫李鴻去讀，即係希望能夠即係佢都希望促成件事啦。咁但係李鴻咧就將嗰段嘢咧就讀到係唔清唔楚，即係將啲真正道歉嘅字眼咧冚唪唥收埋曬，只不過哦我哋歡迎黃金平呢、這個嚟到訪啊，咁即係能夠創造咩兩岸呢個和平氣氛諸如此類呢啲不着邊緣嘅嘢，咁當然解決唔到啫。國民黨種氣，呢棟氣就難消啦，係嘛？ 咁李鴻而家仲有冇喺度做啊？ 梗係有啦，屌 功臣添啊，仲係啊！ 好啦，咁啊，國民黨講咯，本次論壇應為單純嘅民間交流，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借機從事政治宣傳，使到交流就變調。國民黨採取呢個理性務實嘅態度，但更重視平等同尊嚴。呢兩個兩岸交流嘅前提咧，係追求台灣和平。不是單方面的卑躬屈膝，不是退讓換取和平，而是希望以溝通對話換取和平，以厚植國防力量保障和平。對於大陸央視影片，國民黨嚴正譴責，這樣的言論不僅無助良性互動，扭曲追求和平的原意，傷害兩岸人民感情，對所有對和平仍保持期望者更是嚴重傷害，希望大陸採取有效措施，道正視聽，創造和平互信互重的範圍。 好，跟住有啲乜嘢後繼呢？我哋後繼行動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